社会现实相去甚远。相对而言，小说里的故事，不管这个作家给你营造的这种悬疑乃至有些恐怖的氛围多么的惊悚，令你在这个炎热的夏日的午后也会虎躯一震，但是刚才我说了，和生活它是有距离的。正如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部前段时间吧正在热播的日本的可以被称之为叫做医学悬疑剧。那么简单说呢，很多的中国的电视观众呢都看过一部美剧叫 CSI。 这个呢是曾经啊一度在美国而言在这个电视剧的收视榜是长期居于名列前茅的，居于前面的这样一部这个热播剧，很多人追这部剧。在中国这部剧也拥有众多的粉丝。说实话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这个内容呢稍微有一点可能会给一部分朋友带来不适，因为我们涉及到的是在这个就是侦破案件打击犯罪过程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又是一般人而言不愿意接触到的环节，那就是法医。法医做这个行当的人本身也是医生，但是他们接触的不是活人，不是活生生的生命，而是已经被犯罪分子杀害的那些人的遗体。法医接触的这些受害人可以说是什么样都有，什么样的惨状都有。这个在这儿我们就不再去更多的描述了，怕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不舒服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在侦破案件的过程当中，法医起到的作用是何其巨大，甚至于在有些案件疑难案件在办理的时候，法医真的是可以说是破案的关键的钥匙。这个案件经过法医，他拿的那个刀也叫手术刀，只不过他不是用来给人救死扶伤来救命的，他用的这个手术刀是来寻找真相的。法医通过那些不能说话的受害人，通过和他们的这种特殊的交流，找出案件的真凶。这也是这个行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可或缺，而且特别的崇高，值得我们仰慕的、肯定的这么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吧，所以 CSI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拥有众多的拥趸。当然说实话，也正是由于他所表现的这个或者叫法医或者叫痕迹鉴定人员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可能在观剧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不过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部电视连续剧，这部悬疑剧呢，相比 CSI那种写实手法而言应该说是好多了，或者说是这个画面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刺激，这个肯定是制作方在这方面非常的注意，就是不愿意给观众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从而会影响到大家对法医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侦破案件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非自然死亡》。听到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够感觉到，哦，他说的是一种不正常的死亡状态。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关注，或者是交流和互动。那么你现在呢在收听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 我呢是侦探社的探长警长立新，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毅，我们也叫他小爷，是一位帅帅的小姐姐啊，她是我们这个午夜侦探社的警员。今天这个节目呢还是由我们两个跟大家一起来完成。那刚才说了，介绍的是非自然死亡这部日本的电视连续剧，这要感谢小爷刘毅，是他给我推荐的这部戏。说实话，对于像我这样一个 CSI 的这个拥趸，怎么说呢，就是我看这个非自然死亡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适应，因为我看到的那个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那种包括解剖啊，包括现场在勘察呀等等，会有一些这个血腥的场面，但是这些场面在 CSI 里面在这个非自然死亡里面都没有。应该说这个镜头画面我们看了以后甚至会觉得很干净，过于干净了，它很像是日本的那种青春剧一样的。里面的那些角色主人公都是青春靓丽，长得很漂亮，所以起先我是觉得这难道是一部反映怎么去追查凶手的这个悬疑剧吗？但实际上你再往后看，你在这个了解了这部剧的背景以后，你会发现这出戏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这方面，丝毫不逊于 CSI， 甚至比它还要深刻。它不仅仅昭示的是人性的另外一面，阴暗面，更重要的，它反映的是日本当今的社会现实。而这一点其实恰恰是一些美剧所不具备的，所缺乏的。也就是说，美剧可能它会在画面上搞得很惊悚很悬疑，甚至有些血腥，用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实际上你看到它这部剧没有什么时代背景，没有什么社会基础，没有什么社会根源，它不反映这些。而非自然死亡还真的是反映了当下日本一个非常可以说严重的，但是又经常会被日本社会和民众所忽略的一个社会问题。这是这部剧它的意义所在。这些年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年轻朋友，或者说特别是一些年轻朋友特别喜欢追日剧，或者是到日本去玩去旅游，对，在他们眼里面不管是富士山还是这个京都是这个什么北海道等等，就是他觉得真的是给他一些别样的一些感受，但是他可能看到这些让他很惊艳的地方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社会其实也有他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仅仅用这种浮光掠影的旅游所难以这个窥到的。那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这部日剧，来让这部日剧告诉我们当下的日本的真相是什么。很希望得到你的参与，一个是我们听节目来看直播，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更希望你抽空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啊，你要关注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这里面会经常有一些彩蛋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内容然后经过编辑之后有一些音频和画面这样一些小的这个小文章吧，推送给你，一起来感受，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好，那么我说的也不少了，下面呢还是请这个刘毅先来介绍一下他对非自然死亡的看法好吗？ 好的。那么其实刚开始看非自然死亡呢，也是就是别人给我推荐了这部剧，觉得这部剧非常好。当然他在看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一部这个讲关于这个法医这个破案的这么一部悬疑剧。那么其实法医破案的剧呢在国内也有，比如说 嗯，应该是这段时间正在热播的这个《法医秦明》，还有他已经出到这个第二部了。那么像这些剧呢，其实他们因为要涉及到一些解剖的环节，就像立新老师说的，也跟 CSI 那样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镜头。但是《非自然死亡》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画风呢，是一个非常清新干净，然后颜色色调也很淡的那一种剧，而且它的这个剧情的这个焦点呢，全部都会集中在破案推理，然后去追查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些动机这么一些事件上。所以说它整个剧可能跟法医这个职业，或者说你看起来感觉可能关系不是很大，所以说它是一部很有推理性的这么一部剧，很有日本的这个推理的这个特点。那么我看完这部剧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这个剧不仅会让你体会到一种跟着他们去推理，去感受悬疑氛围的这么样的一种观看的这种快感，而且你还能从他们的这些剧中就是很明显的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作者导演或者是编剧他们对社会日本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的很多的思考和这个表现。比如说这个简单举几个例子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集里面它就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第一集它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出去旅游的这么一个去那个叫西亚这边阿拉伯那边旅游的这么一个男性，他去旅游完回来之后呢，就突然就死亡了。后来呢，在他的身体里面检查出了一种类似于中国非典 SARS 那样的一种非常传染性非常高的病毒。那么他回来之后呢，就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很大的恐慌。那么家人呢，也因此而遭受了这个社会的谴责，或者是就是精神压力啊，社会压力都很大。那么最后检查出来发现呢，其实这个病毒并不是这个名男子从阿拉伯带回来的，而是这个医院里面的一些看管不当导致了这些病原体的泄露，而导致这名男子感染。所以说这样的故事就能反映出他们这些医疗的这些机构的设施的比如说管理上的不善啊，再加上这些家人他们承担的这些压力啊、污名啊，这都是十分现实的一个问题。而且他的这个东西就是能够通过推理悬疑这样一个形式，能够很好的传达给观看这部剧的观众。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集就是我看的之后印象十分深刻的一集，就是《非自然死亡》的第七集。这一集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推理上面还是在这个揭露这个问题方面，都是算这几集里面比较出色的一集。这一集大概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我来先介绍一下这个《非自然死亡》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主要人物。这部剧的主角呢叫三城美琴，是一个女法医。然后他呢是一种怎么说，有一点多管闲事的那种法医，就是他这个叫什么，化验了很多很多尸体，解剖过很多很多尸体，然后他发现有一点跟这个比如说送来尸体的这个警察说的有一点不一样啊，他就要自己亲手调查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说就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才会有非自然死亡这一系列的推理故事。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他的团队里面，也就是非自然死亡研究所这么团队里面的这些六郎啊或者中堂啊这些医生，他们也都是跟着这个美琴在一起做这个法医鉴定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三城美琴他有一个弟弟，他的弟弟呢在一所高中里面打工。在高中打工呢，指的就是办一个补习班，然后给这些学生们补习。那么在他弟弟的这个补习班里面，有一个叫小白的同学，小白同学呢，他听说这个老师的姐姐是法医，便十分崇拜，觉得这个法医的工作十分的厉害，所以呢就跟他弟弟说，我想要见一下你姐姐，就想见一下美琴，然后想要跟他聊聊这个法医啊之类的。那么他们约好了时间之后呢，美琴如约而至，但是呢这个小白却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他弟弟也很疑惑，这个怎么约好了不来呢？于是呢，这个他弟弟就把小白的电话号码 给了美琴，就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见一下也可以吧。那么美琴呢也没有太当回事，就回到家中，第二天继续工作。那么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他突然收到了小白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上写的说，我是小白，然后你如果看到这条短信的话，就点开这个链接，下面有一条这个视频的链接。那么他就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链接是什么呢？是一个直播。这个直播的里面呢，这个直播里面的这个人呢，应该就是小白，但是呢，他在直播里面用这个变声器处理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还用这个直播里面的这个应用把自己的脸变成了一个就是遮盖住了嘛，就是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然后他的直播名字叫杀人实况。那么在这个直播里面，小白自称是杀人者 S， 他说他自己杀了他的同学 Y， 那么而且他还给大家展示了 Y 躺在后面，就是他的尸体下面都是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美琴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古怪嘛，就把电话打了过去。打过去之后呢，小白就开了免提，就跟在直播上说，这个是我特邀的法医工作者 M， 他呢将这个叫什么，我将要要求他来推理 Y 同学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问这个美琴说，如果你接受挑战的话，你就要推理出，在这个直播人数达到10万人之前，你就要推理出 Y 是怎么死的。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挑战的话，我就会杀另一个人。然后他就把摄像头转向这个屋里面，屋里面还绑着一个人。那么美琴再三考虑之后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认这不是一个恶作剧，于是呢他就让小白去把这个就是给这个尸体几个特写。那么在确认了这个尸体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尸体之后，他大概推断出这个同学就是 Y 同学死于上一日的晚上8点钟到10点钟。那么当他要求小白给他再多的线索的时候，小白却说，给你线索可以，但是没有人看的话就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下一个线索会在3万人，也就是直播有3万人看的时候给你。那么美琴呢就开始就着刚才这个小白给他的一些影像开始了他的推理。那么首先他发现这个 Y 同学，就死去的这个同学，他穿的是学校里面用的这个室内鞋。在日本呢，就是学生上课的话是要穿室内鞋，出去的话是要穿室外鞋，这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鞋子。那么通过这一点呢，就可以推断出这个 Y 同学他的这个死，就是被杀死的这个地点并不是在这个小白同学的家里，而应该是在学校。那么经过勘查之后呢，他们找到了这个凶杀的地点，就是学校的这个器材室。那么在器材室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就是平常大家做仰卧起坐，中学时候做仰卧起坐用的那个垫子，然后垫子上面存在着这个 Y 同学近2升的血迹。那么 Y 同学确实是在这个器材室被刺杀的。那么在三万人，就是这个直播到达3万人的时候，这个 S 也就是小白同学如约而至，然后给这个美琴展示了尸体背部的伤痕。那么在展示尸体背部的伤痕的时候呢，小白是用了一把刀把这个 Y 同学后背上的衣服给撕开。那么这把刀呢引起了这个观看人的注意，不管是这个美琴还是这个正在观看的他们的这个同班同学，他们发现这把刀好像是班里一个同学叫小山的，他的刀跟他刀一模一样。这个小山呢，他平时是一个学校恶霸，跟这个其他两个同学老是一起到处欺负别人，所以说因为他平常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同学们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是不是这个凶手就是这个小山呢。那么这个凶手到底是不是小山呢？我们这个先休息一会儿，下一节我们再继续讲。 因为刚才就是刘毅呢给大家讲的这个其中的一集他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单从这个剧情来感觉哈，也许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 非自然死亡和 CSI 这些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叫罪案剧、悬疑剧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它不一样还是解谜吗？对，但是这部剧呢，有一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玩味的。这些地方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解谜的冲动所掩盖，就你不知道这个剧里面它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什么。那么也许朋友要问说，非自然死亡它反映的是怎样的一个日本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认为这个网友朋友他说的非常的到位，尽管这句话听了以后会吓人一跳。他说，在真实的日本，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在之前呢，有一部日本电影在中国的电影观众里面也很受追捧，尽管没有在中国上映，但是呢，我们的一些像电视台里面呢介绍这个电影的这个节目呢，曾经推荐过这部电影叫《入殓师》，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殡仪馆的那个整容师，拍得很温馨，因为毕竟他们是送逝者最后一程的人，很具人性化色彩，很温暖。但是如果把刚才那位网友朋友的那句话加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感觉不是那么好了。那么如果你面前的这个死者，这个逝者，你光给他美容了，说好你就是用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安心上路吧，但是假如说连他是怎么死的，他是不是横死，他会不会是被害的，他的死有没有人要为之负责，连这点事情都没弄清楚的话，那么这个场面是不是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荒诞和可笑呢？这就是当今的日本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会拍有这么一部叫非自然死亡的电视连续剧？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在有些方面，甭说和美国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就是跟中国比，它可能都要垫底，就是它的法医人数。日本当然这个国土面积不大，人数也没有，人口没有那么多，可是你要知道它全国加起来真正的职业法医才有不到200人，这是事实。包括这个电视剧里面也反映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位三成小姐姐，她所服务的那个机构其实不是和日本的警视厅警方直接有联系的那种专业的警方的法医机构，不是，它是一个社会机构，只不过它受到这个有关执法机关的委托来进行这种解剖啊，或者是这个寻找这些真相啊，这个提供科学依据啊这方面的工作。在日本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人如果去世了的话，就草草的给定一个死亡原因就 OK 了，这就是日本的现实。那么那位说，在这个影片和或者是电视剧当中还反映出哪些这个日本的社会现实呢？包括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呢？我们稍后再过一会儿，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回来，立新和小爷刘毅在午夜侦探社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究真相，来感受悬疑推理文学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带给我们的刺激和反思。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 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我们继续开始破案吧，相信已经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等不及了。刚才刘毅呢给我们讲这个介绍的是日本的热播的叫做医学悬疑剧非自然死亡当中的一集，也就是第七集。好，我们先让刘毅把这个故事讲完，因为刚才我说到了这部剧呢和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一些侦探推理悬疑作品不太一样的是，它反映社会现实。但是呢，如果说你只关注的是这个案件本身，或者这个谜团本身，或者这些法医学概念本身，那可能你就会忽略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个主题。那这样，回头呢，等到刘毅讲完故事之后呢，我们再做深入的探讨。好，刘毅开始吧。 好的，好的。那么上一时段呢，我们说到在这个直播人数达到3万的时候，小白同学给出了这个第二个提示。那么第一个提示呢是杀人地点不是在家里，第二个提示呢就是给美琴通过视频直播视频展示了死者 Y 同学背后的3道刀伤。那么在展示刀伤的过程中呢，因为尸体僵硬，所以呢小白同学必须要通过一把刀来将 Y 同学的衣服撕开，才能把这个伤痕露出来。那么这把刀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管是在学校的学生还是这个三城美琴，通过这个 Y 同学背部伤痕的这个形状以及这个刀的这个刀刃类型啊、宽厚啊这个对比，他断定这个 Y 同学就是被这把刀或者说跟这把一样的刀给刺死的。那么这把刀呢，熟悉这个班级同学的人都知道，他们一下就看出来这把刀是他们班里面一个叫小山的男同学经常带到学校把玩的这么一把利器。那么小山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平常呢在学校是一个恶霸类型的人，这个经常呢带着几个愿意跟着他的小跟班在班里面欺负同学。而且呢这个死者也就是这个 Y 同学还有这个小白同学都被他欺负过，所以说呢在同学们的心中，在同班同学们的心中，他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被怀疑的第一对象。那么再回到这个小白同学为三城美琴展示背部的这三道 伤痕说起。那么除了背后的这三个非常明显的刀伤以外，这个 Y 同学的正面，也就是这个腹部，还有三处皮下出血的这个小血点儿。这小血点儿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这个刀它刺的时候，它从后面刺到前面，然后就会刺破这个前部皮肤的这个毛细血管，就会造成皮下出血。如果这个刀再长一点的话，就是刺，结果就会是这个刺穿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三个小血点呢，跟这个背部的这个刀伤呢，基本上是垂直方向吻合的。这一点其实就很奇怪，因为你想想，想象一下的话，这个杀人，这个行凶者在刺伤人的时候，肯定是他不会说我每一次都要垂直的，然后直直的那样刺下去，他肯定是有一种随机性和一种这个乱刺性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一点就让人很奇怪。那么在直播人数达到50,000的时候，这个小白同学说这个刀具确实是凶器，而且还把这个刀在这个镜头前面就是给了一个特写，就是检查了一下。那么在与此同时呢，这个学校方面也找到了这个小山同学，因为他被怀疑为第一嫌疑人嘛。那么在质问他的时候，发现这个 Y 同学死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头一天晚上的8点到10点的时候，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干嘛呢？他在书店偷漫画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7点50分，他们被书店扣到快晚上11点才走。可以说是这个用一桩更小的罪掩盖了一桩更大的罪，证明了他的这个不在场证明，因为他干别的坏事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小川同学虽然刀是他的，但是他并不是杀人凶手。那么这个三城美琴呢，他们决定再到这个器材室再仔细的勘察一遍。他们拿出了这个刑事侦破专用的一个这个纳米灯，这个通过灯的不同照射，不同的这个波长的照射，能够让这个现场显示出不同的痕迹。那么在这个勘察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那块有血的垫子上，那个血迹的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个粉末是什么呢？经过勘定是粘土的粉末，是纸粘土的粉末。那么这个粉末呢，不仅存在于这个垫子这个血迹这里，而且还在这个墙上，就是器材室它有一个小的通风窗，这个通风窗下面的这个墙上面也有。那么从通风窗外面望过去的话，它下面有一个小井盖，井盖呢已经被这个叫什么打开了。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窗户也是开的，井盖也是被打开的。三城美琴正在那儿想的时候，这个他弟弟突然跑了过来。他弟弟过来告诉他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小白他不是每一次就是要等这个直播人数上涨到一定数量才会给出一定的这个提示吗？那么在等待人数上涨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呢？他在读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呢，这个随着这个内容读得越来越多，大家也就知道这部小说说的是什么。这部小说是一个短篇的一个推理小说，里面有一个短篇叫索尔乔。那么在索尔乔里面呢，这个小说就是以这个 Y 啊 S 啊 H 啊这样的代号来带里面的各种人，跟这个小白同学在直播里面说的这个如出一辙。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索尔乔这篇推理悬疑的短篇里面还写到了藏凶器的方法。那么三城美琴将这本书带回去读了一遍之后，对真相就有了一些了解。那么这个真相，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死因的话，那没有的说，这个 Y 同学肯定是被刀刺死的，而且是被刀刺死之后的失血，就是这个失血过多而亡，并不是说被刺中之后马上身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段视频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这个三城美琴在推断出刺死的这么一小段视频。 好的。 あそこにあるナイフは排水口から引き上げて紙粘土から取り出した一本。 Y 君は復讐したい相手のナイフを使うことで その人を犯人に仕立てようとした。彼がそのナイフ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はみんなが知っていたし、殺害現場が彼らのたまり場であれば 真っ先に疑われるのはその人だと考えた。 ざけんな岡山、 めえらも俺がやったみたいに言いやがってよ。自作自演の自殺だよ。 自殺。 M先生、問題の答えは何ですか。 Y の死因は何ですか。 死因は刃物による自殺。 嗯，好的。那么在刚才的视频中呢，其实已经这个揭露出了最后的真相是什么，就是 Y 同学是自杀身亡。那么这个具体的手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将三把这个小山同学，就是在教室里面踢椅子那位，三把一样的刀插在一个纸粘土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纸粘土用一根绳子连接到这个器材室这个通风窗外面。在通风窗外面呢，他在这个绳子的末端系了一块这个叫什么水泥板，就很重的那种。然后呢在屋里面做好机关，他把这个刀子插好刀子的粘土放在垫子上，然后背对着这个刀子就倒下去，这样的话就刀子就会刺到他身体里。但是他刺到他身体里，他并不会马上死亡。在这段时间里，他就在屋里面拨动机关，让外面的这个石灰板下降，这样的话带有刀子的纸粘土就会从这个通风窗直接就溜出去之后就掉到，理所当然的就掉到下面的这个排水坑里面。 嗯， 跟这个索尔桥里面的这个藏凶器的手法基本上是如出一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这段视频之后呢，这个三张美琴说，那么他的死因就是用刀具自杀。但是这似乎并不是小白同学想要的答案。三张美琴也明白他的意思，紧接着就说，这个只是在法医学上的见解，他个人的见解认为，这表面上是一次自杀，但实际上是一场他杀。 嗯， 因为横山就是这个 Y 同学，他生前的时候一直遭受着由以小山同学为首的这么一群人的这个非常严重的欺凌，对他这个拳打脚踢啊之类的，而且在这个 Y 同学的尸体上也能看到一些新伤旧伤，这儿青一块，那儿肿一块。经常就是可见他生前经常被暴力相待。而且这个小白同学呢，其实他一开始也是被这个叫什么，被校园欺凌过，他们两个人一起被欺凌过。那么这个 Y 同学呢，有一天就跟小白说，啊，这个我要报复他们一下，不如就怎样怎样，就说起了这个自杀的计划。那么小白同学呢，一开始就是肯定觉得，哎，这开玩笑嘛，而且他们两个确实是一直在研究怎么去让这个刀子更顺利的滑出去啊之类的，一直在做各种实验。小白同学一直认为他只是在说玩笑，然后就是嘴上说说过把嘴瘾，过过心里瘾之类的。但是没成想 Y 同学却是动真格的，就是在那天他们约好了，说小山说今晚上8点你到器材室来，然后你把钱给我们怎样怎样，他就计划好8点那个时候就是去自杀死掉，然后正好赶上小山同学到了这个器材室，他这个小山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嫌疑人了吗？但是结果小山那天晚上去抢书店了，他没去，这个 Y 同学就怎么说，就相当于白白自杀了，他没有达成他的目的。而且那天晚上他在自杀的时候就打电话告诉小白了，说机会来了，就是现在，他们今天晚上约我8点在器材室见面。小白当时正好看见这个小山在书店门口与人纠缠，他发现这个 Y 同学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他这个火急火燎想要去救这个 Y 同学，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对此呢，他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他觉得 Y 同学的死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错，他没有及时阻止 Y 同学，也没有及时把他从这个自杀行为中给救出来，他自己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那么在直播视频的这个末尾之后，他说好了，我要去杀第二个人了。那么他从隔壁屋里面，就是他不是还绑了第二位同学吗，他从隔壁屋里面拉出来的却是一个人偶，也是一个假人。那么他所说的第二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也就是他要这个在视频里面自杀。那么好在呢，最后 这个中堂医生还有这个美琴他们齐心协力还是说服过了这个小白，告诉他自杀是没有意义的，自杀之后他们这些凶手根本就不会在意你的死亡之类的这样的话，那么终于将这个小白给拉了回来。那么这部剧呢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校园的这个欺凌的这么一个事件。 对， 这个日本的校园欺凌，中国国内也有这个校园欺凌，日本呢校园欺凌这个现象更甚，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就快形成一种传统了那种感觉，因为你能从各种影视剧或者是这个动漫里面看到各种各样典型的这种校园欺凌。 对，在之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像东野圭吾啊，之前介绍过的这个宫部美雪呀、等等这样一些日本的当代的小说家侦探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当中呢其实都或多或少的表现过日本校园的这些可以说非常黑暗的丑恶的一面。 嗯， 这其实也暴露出了日本的这个整个学校教育当中教育体系里面存在的一些根本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事情可能是出在孩子身上，但是它的根源在学校，在老师，在家长，在社会。包括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等等，这里面都有校园欺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它有好学校和稍微坏差一点的学校，那么在差一点的学校里面那些学生他们觉得反正将来我们上大学也没有希望，无非就是今后走上社会去工作，于是呢就自暴自弃，就形成了一些小团伙，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小流氓的那种团伙， 小帮派。 对，小帮派，然后就开始欺负同学，干一些这个坏事情。因为实际上在法律来这个层面而言的话呢，包括警方其实对他们呢也很头疼，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是投鼠忌器，因为这些孩子毕竟还都是 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对，就即使是警方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惩戒，但惩戒的力度肯定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得以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面能够这个大行其道，并且甚至于有的人就逍遥法外。这是刚才我说到的，就是刘毅谈到的这个剧集里面的这一集它反映的这个背景。表面上它是给你一个解谜的故事，其实呢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你要是把它的社会根源算在内的话，再考虑进去你会细思极恐。那也包括刚才他说到的比如说第一集里面所反映的，其实呢它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欺骗了观众一下。他说你看这个旅游者他从国外回来，他带来了一种很可怕的病毒，那么这种病毒就可能会在日本社会蔓延，伤害人们的健康，甚至于夺去人们的生命，引起社会的恐慌。而这个年轻人死去的这个死者，这个年轻人他也因此呢就背上了一些骂名，他的父母很痛苦，因为什么呢，他们当然是想证明或者说找到真相，我的儿子不能这么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得了什么病死了。因为他就像刚才我说到的，日本由于他的这个法医的这个体制不够健全，所以呢就是甚至于有些人他的死亡是有问题的，所谓非正常非自然死亡。 对， 在日本叫非自然死亡，在我们中国严格的法言法语叫非正常死亡，就这人不是正常死亡的。但是不是正常死亡，你要知道在我们国家你不管是120急救这边或者是送到医院去，医生他都要给你出具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叫死亡证明。死亡证明很重要，这个逝者家属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一旦大夫给你开完这个之后，大夫会一再的提醒你，这个千万不能丢，就一份儿，因为以后日后办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它。至少你到公安机关派出所去给逝者销户口的时候，这个是唯一的最重要的证明材料，没有这个是没办法办理这些手续的。对，就是说这是一个程序，一个流程，这个程序叫什么，叫法定程序。但恰恰在日本这个程序是不健全的，很多人其实是非正常死亡，但是呢被稀里糊涂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反正就这个人就是 死了， 心脏衰竭死亡。 对， 可是你要知道心脏衰竭这是个伪概念，你要问你要问医生，医生就会告诉你有 N 多种可能性会造成心脏衰竭。就是所以第一集讲那个小伙子从国外旅行回来之后，他得了一种怪病，他死了。那么他的父母就会说，那好，实在不行的话，没有就是法律允许的机构来给，就是警方的那个法医没法做尸检，那么就只能是委托刚才说的那个三成他所服务的那个机构，那其实是个民办机构， 嗯嗯， 而且他指望着那个应该是后生省会给他一些资助， 对对对， 就等于他来就是具备这种法医检验的这个资格，然后来去做检查。 是， 结果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认为他是从中东感染了这个病毒。啊，你看这个人太不小心了，他本来他已经不舒服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烧了，他怎么不去看医生呢？他在机场他为什么不说呢？说了的话就会进行隔离。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怪病，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类似我们几年前2003年的时候曾经出现的那个SARS 非典 一样的，那就能够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于是日本社会上舆论上就掀起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年轻人的父母的一个攻击的这么一个浪潮，人们会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个太不负责任了。但是最后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面，就是说这个男人有一个女朋友，他回了国之后他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住了几天，待了一段时间，可是就三成他们就发现，按说应该是女朋友也染病了，如果你这个病毒是从国外带进来的话，你第一个碰到的人你又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天，那么这个女朋友怎么安然无恙呢？显然他是在回国以后染病的， 才感染这个病， 然后就开始去就找嘛，就是他回国以后干嘛了？他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感冒了，他工作压力大，身体不好。那好，他去医院看病了，在医院有没有可能会感染？结果发现果不其然，真正的感染源在当地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呢，号称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管理很严格。医院嘛，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医院如果管理不当的话，同样会出现就是危及到整个社会安全的这种不安定的情况。 嗯， 病毒的扩散是从医院开始的。这就是说这个电视剧表面上它好像都是这个帅哥美女啊，这个好像讲故事一样的，但其实它背后它所直指的是日本的可能医疗体制当中存在的漏洞。 是的， 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未必没有这样的案例可言。对，那么还有一个故事，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集还是第二集，就是实际上是日本长期存在的过劳死这个问题，在今天当今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了。 嗯， 年纪轻轻的程序员，名牌大学毕业，工作没有几年，而且在网络公司里面这个挣钱挣得很多，但是要加班要熬夜，突然之间本来身体好好的，一下这个人就不行了。 对， 这种情况其实在日本社会应该说由于他的这个经济腾飞阶段的时候，这种特殊的企业文化，这个问题在日本社会长期存在。而且一旦这个人要是因为过劳健康甚至于生命发生了危险的话，那么日后的包括赔偿啊等等这些都会出问题。这个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剧集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年轻的中年人吧，就是 年轻的中年人， 因为他其实岁数并不大，他结婚有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所供职的呢是一家叫网红蛋糕企业， 对， 卖网红蛋糕的，卖的可火了，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个蛋糕企业里面应该算工长啊一类的这种角色，他就一天到晚的加班。然后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路上，突然之间感觉到不适，就失控了，摩托车失控从桥上摔下去，很不幸他死去了。死去以后呢，那么他的妻子就找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成姑娘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嗯嗯， 那就说通过律所来到跟这家网红企业要求赔偿，企业就坚决否认，不可能。他 他这个问题是他自己的，他 交通事故， 他交通事故，他自己那个骑摩托车回家，按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鼓励他骑摩托车回家，这他摔的话，他当然很不幸了，他去世了，但是跟我们企业没关系， 嗯， 我们企业没有这种加班的这种事情，有加班也没有到就是影响他健康的这个地步， 对， 好，那么再去找了那个他那个摩托车的修理的那个商人，就是维修商。维修商说跟我没关系啊，这个摩托车没有问题，我给他修好了，这不怪我呀。就是大家都在推，最后他去找到医院，因为这个死者去世之前感觉不舒服，曾经去过医院。大夫说呢，当时说了让他住院，结果他说他工作忙没时间，那我们也没有坚持，那还是尊重患者的意见吧。大家都在推，最后是通过一个，就是当然也是确实日本的社会管理有一点是可圈可点的，他那个认真到严格到什么程度，他的每一个窨井盖都是不一样的，不同城市的窨井盖图案不一样， 对，而且在地图上都会有标注， 对对对，后来三城他们就在这个城里边一个一个的去找这个窨井盖，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一个窨井盖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曾经留有这个摩托车的刮痕， 对， 找到这个东西就能够知道他发生事故的那个地点大概在哪里，不是最后他死亡那个地点，是在他之前有一次他在给他的社长他们的老板送蛋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摔过一次，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他有一个就是脖子后面有一个应该是动脉瘤这个位置，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位置，但是呢 摔那一下就 由于他给社长送了一个东西就导致他病情恶化，最终他就出事儿就死亡了，就这其实你看也一样是暴露出来了日本社会的所存在的这些问题，这就是非自然死亡这样一个电视连续剧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嗯， 好了，今天我们讲故事讲的很多了，那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那再过一会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魔力 X 档案要闪亮登场，那最后呢节目要结尾的时候呢给大家播放一首这个非自然死亡的主题曲，也是很好听的歌，也是一位日本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的，好的那么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立新和刘毅就到这儿，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美国的侦探小说大师，他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流派叫做硬汉派，哎，对，他的名字叫钱德勒， 钱德勒， 嗯，对，这个人可能一生来说可能唯一，我们说他要是想给这位大作家我们所崇拜的这位这个大师挑点毛病的话，就是他太好喝酒了好吧，那就这样，那个今天的节目呢那就到这里，这个咱们下周再见。 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返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消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